事。 出了电梯，孟昭朝周衍楼下的那户走过去，还差几步靠近门口的时候，孟昭就听见屋内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声狗叫声。孟昭在门口站定，他屈起手指敲门。这一次屋内的狗叫声靠近了，那只狗应该就站在门后头，还是没有人来开门。孟昭微微地低着头，留意着里面的动静，他又敲了一遍。这一次门终于开了，孟昭抬眼一看，顿时就愣住了。 早上我居然没有认错人。 尽管还有些发愣，但是孟昭还是清楚地注意到了陆时琛的眉梢几乎不可察觉地挑了一下，是有些意外的表情。陆时琛穿着家居服，大概是不久前刚刚洗过澡，发梢还有点湿，孟昭甚至能够闻到水汽混合着沐浴露的味道。 这货居然没长残。 孟昭的脑海之中下意识地冒出了这个想法。跟高中的那个时候比，陆时琛似乎是长高了不少，脸上的棱角更加的锋利了，眉眼之间那种疏离感没有变，但是身上似乎多了一些成年男人的压迫感。先叫起来的是狗，那只灰白色的边牧站在了陆时琛的腿边，他冲着孟昭一连串的汪了好几声。 这么巧。 孟昭回过神来，掏出证件朝陆时琛亮了一下。 我来问点事儿。 一般说来，这亮证件的动作就是走个程序，没想到陆时琛伸出手把警察证从孟昭的手里抽出来，他低头翻看着上面的字样，很轻地哼了一声，听上去像是在笑。 当年的小混混居然成了正义的人民警察吗？ 孟昭脸色变了变，忍住了才把一句骂人的话卡在了嗓子眼里。 没错，还是当年那个陆时琛，面目可憎，居高临下。 不过现在有案子在身，孟昭不打算跟陆时琛多费口舌，而且虽然这货不招人喜欢，但是他的爸爸陆承泽的确是孟昭一家的恩人，有这一层关系在，孟昭不得不跟他维持着表面上的塑料友好。陆时琛把证件还给孟昭，转过身就朝客厅走。陆时琛随口问， 要问什么？坐吧。 孟昭也没跟他客气，大马金刀的坐到了陆时琛对面的沙发上。他无视陆时琛打量自己的目光，闲聊似的说， 回来多久了？ 小半年。 不是听说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吗？ 嗯，还成吧。 孟昭的目光落到了实木桌上的 iPad 上，屏幕还亮着呢。虽然上学的时候英语学的不怎么样，此时孟昭也大致能够猜出来上头是关于金融的内容。陆时琛应该是从事金融行业，孟昭觉得这倒也不稀奇，这种浑身没什么人气儿的人是最适合跟钱打交道的。就在这时，卫生间的门开了，孟昭没想到陆时琛这儿还有别人，他闻声转头看过去，大概陆时琛看上去从头跪到脚，潜意识里孟昭就没觉得陆时琛会跟其他人合租。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的女人显然跟陆时琛也不是合租室友的关系，这个女人长得像混血，身上围着浴巾，一头长卷发湿漉漉的，应该是刚洗了澡。 哎，你来客人了？ 女人的语气有些意外，似乎也没料到会来外人。 孟昭移开了目光。 哼，看来我是坏了陆时琛的好事儿，白日宣淫，真的是，这人不用上班了。 陆时琛没搭腔，反而问孟昭道：“ 喂，不是说有事情要问吗？” 女人大概也觉得自己这身打扮不合时宜，她匆匆忙忙地闪进了里屋里。孟昭自觉此地不宜久留，他切入正题道：“ 最近有没有见过你楼上的住户？”“ 没有。”“ 每晚直播唱歌挺吵的吧？”“ 是挺吵的。”“ 听说还因为这个报过警。”“ 啊，那次啊。”“嗯，跟唱歌没关系，是他们办 party 到凌晨三点，夜间超过60分贝达到报警标准了。”“ 就没考虑过换个地方住，这地方租的吧？” 进屋的时候，孟昭观察过这个房间，设施挺简单的，像是临时租住的地方。 一直在找，还没找到合适的。 孟昭点了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对了，楼上住户昨晚在那边拆迁区被人勒死了，你要是想起什么线索的话，随时联系我。” 孟昭说着一边给陆时琛递了一张名片，一边观察着陆时琛脸上的神色。陆时琛看上去丝毫不吃惊也不感兴趣，他抬眼看向孟昭说：“ 哦，是吗？那么孟警官不再多坐一会儿？” 孟昭总觉得孟警官这三个字儿从陆时琛的嘴里说出来总有那么一点讽刺。他弯腰摸了一把边牧的后脖梗，半蹲下来揉了揉说：“ 不了，还有别的事儿。这狗挺可爱啊，叫什么？”“ 他叫小刀。” 孟昭的脸色又变了变，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因为孟昭的小名就叫小刀，这名字被陆时琛叫出来好像在骂他是狗。 名字不错啊。 孟昭咬了咬后槽牙，手上稍稍用力地撸了一把边牧，然后直起了身。孟昭出了门，正遇上刚刚摆脱张潮的程韵。“ 怎么样，孟队，见到楼下住户没？” 孟昭用纸巾把手上沾的狗毛包起来，面色不愉道：“ 见到了一条狗。”“ 啊，对了，赵哥，刚刚周衍那屋的家政阿姨也到了，我让她在客厅等着了。”“ 嗯。” 一进屋，秦小柏和家政阿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如土色，面面相觑。毕竟身边发生凶杀案这件事儿没那么好消化。家政阿姨看上去四五十岁，衣服被洗得微微褪了色，但是一看就是一个干净人。见到孟昭，他立刻有些拘谨地站了起来：“ 您坐，平时都这点过来打扫。” 阿姨坐回到沙发上，两只手交握在了一起：“ 啊，周先生起得晚，我中午过来打扫卫生，顺便给他做做饭。”“ 这几天周衍不在，也照常过来。”“ 啊，上周啊，他说要出差就没过来，昨天发消息说让我今天过来。”“ 消息我能看看吗？”“ 啊，能，当然能了。” 孟昭接过家政阿姨递过来的手机，是小屏的苹果5，手机壳是市面上最普通的那种透明的外壳，已经有些发黄了。周衍用微信发来的语音消息：“ 赵姨啊，明儿我就回去了，您还是那点过来哈。” 孟昭将周衍的手机号和微信号抄记下来，将手机还给了家政阿姨。“ 啊，这手机是您孩子给您的吧？”“ 啊，这个是小周给我用的。” 孟昭点点头，倒也不算意外。周衍的生活看上去过得挺滋润的，将淘汰不用的旧手机给家政阿姨做个人情，看起来为人大方。而且一般的家政都称呼客户是某某先生某小姐，这两个人却互称对方是赵姨和小周，看来这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不错。